第65集，考试。那天回去后，安宁在床上睡了一天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秦维航没在寝室，他爬起来看到手机上的微信：“ 我去自习了，醒了就等我给你带饭。” 啊！秦维航居然去自习了！ 在被子里出了一身汗，他身体已经好了许多，叠好被子从床上下来。这时听到门外的说话声，是梁胜寒和小胖。 哦，哥，这么难得的假期你没去攀岩啊？ 啊，去图书馆了。 啊， 不会吧，你去图书馆自习了？ 给你们复印了笔记，别挂科了啊。 好嘞，谢谢哥。 谢谢哥。哎，多少钱我们转给你。 哎，不用了，没几个钱。 安宁听见那声音很快来到门外，随即便是熟悉的开门声。秦维航进来的时候，寝室的灯还没开，他顺手就拍了门边的开关，灯亮起来。安宁看见秦维航手里提着一口袋盒饭。 好点了吗？ 你去图书馆了？ 嗯。 谢谢。 安宁把三只饭盒从口袋里拿出来，又拿了自己的饭盒和筷子，打算把饭匀出来。 都是你的。 这么多？ 还好吧。 安宁把另两只饭盒一一打开，除了一道青菜，一道番茄炒鸡蛋，其余三个菜全是荤的，有鱼香肉丝、土豆烧牛肉，还有一只烧鸡腿。他满怀感动地坐下，吃着丰盛的晚餐，看秦维航把背包里的复习资料拿出来，里面有三本笔记本是他的。秦维航拿出来后，又拿在手上翻了翻，笑了笑，放到了书架上。安宁埋头吃饭。 我的字竟然丑到让他发笑了。 那天晚上，他加班加点的把答应母亲的工作总结写完了，写完已经快两点了，整个宿舍楼都安静下来。关电脑起身时，他放轻了动作，回头看见秦维航已经睡得很沉了，但大概台灯的光还是影响到了他。秦维航是翻身背对着他的方向睡的，大半后背都露了出来，那床被子差不多是被他抱在怀里睡的，一条腿就这么被压在被子外。安宁犹豫了片刻，轻手轻脚走了过去，抬手伸到秦维航床上，小心翼翼从秦维航腰上捻起被子一角，一点点把那床被子从秦维航怀里往外拉，终于勉强把秦孝草露出来的后背盖住了。至于那条压在被子外的腿，他又硬着头皮扯了扯，好像是扯不动的，因为腿部力量太卓越了吧。虽然是包裹在宽松柔软的面料下，自己轻轻一扯也能感受到那力量感。怀着一丝丝得逞和一丝丝不甘心，他回了自己的床上，眼皮一搭就疲倦地睡着了。元旦假期一过，各门课程都开始考试了。第一门期末考的专业课是法理学，韩宁感觉自己好久没这么紧张过了，不是为他自己，而是为秦维航紧张。考场在阶梯教室，位置是事先排好的，课桌右上角贴着学号。秦维航在他前面隔了三排的位置，教室里都是刷刷刷的写字声。安宁难得有点走神儿，每遇到一道比较难的题，他就会忍不住抬头去看秦维航。 秦维航会吗？ 秦维航这天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羽绒马甲，黑色的高领毛衣，坐在人群里依然是夺目的存在。安宁自己有了解题思路，却不慌着作答，非要先看看秦维航。看到秦维航坐着不动，他就慌得要命，看秦维航低头拿起笔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有一道题秦维航好像思考了很久，安宁能看到他右手往前搭在课桌上，手上的笔来回转着，他甚至扯着自己黑色毛衣的高领罩在下巴上摩挲。这时候 他简直恨不得能和秦卫航心灵感应。 什么题？很难吗？应该不会啊，我都和你讲过的。最怕就是秦卫航在试卷上写什么化学阉割、人道毁灭。 秦卫航转笔的手终于停下来，也没再玩毛衣高领，他开始答题了。安宁也安心埋头作答起来，边写嘴里边念念有词，好像这样秦卫航就能听见似的。离交卷时间还有30来分钟时，安宁已经基本答完了。教室里不少人都提前交卷了，他却没交，一直盯着前方隔了3排的秦卫航。大约又10分钟后，秦卫航提起那张试卷站了起来，他竟然提前交卷了。秦卫航一站起来，安宁跟个跟踪狂似的，也跟着起身交了卷。秦卫航把试卷放在讲台上，走到第1排，拿起自己的背包挎上，抬头见安宁也下来了，就顺便把旁边另一只背包也拎起来。安宁交好卷，转头就见秦卫航走过来，把背包拿给他。两个人一出考场，安宁就迫切地问： 怎么样啊？ 能写的我都写了。 啊，这代表什么呀？ 安宁边走边盯着秦卫航的脸看，想看出什么微表情，但除了真的好帅，啥也没看出来，反而被秦卫航盯了一眼。 一直看我干嘛？ 哦，没。 秦卫航很体贴，居然没刨根问底为难他。教学楼外还逗留着不少人，安宁以为是在对答案，还想原来大学生也爱对答案啊，走近后才发现不是。那些人站在楼下正叽叽喳喳地仰头往上瞧，他有些纳闷，走过去。学习委员柴梦也在人群当中。 怎么了？ 那上面有只猫。 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救得下来啊？ 我给他拍下来。 还好在他那位置。 谁家的猫？ 安宁推着眼镜往上看，果真在大门上面看见一只几个月大的小猫咪，就这么不上不下的蜷在那儿嗷嗷直叫。不仔细看还真不一定能看见。这栋楼的设计偏西式，大门是 个 拱形，大概有4-5米那么高。拱门门框那一圈是往外突出的，但也只有8掌宽。那只小猫不知怎么就掉在那儿了。 我打那个消防车的电话。 应该是从上面不小心掉下来的吧。 秦卫航挎着背包走过来，跟着人群仰望的方向也抬头看了看。这下大门下方的人都集体看向了秦卫航，那眼神与其说是求助，不如说兴奋更多一些。秦卫航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已经有男生问： 秦卫航，你要上去吗？ 可以吗？会不会很危险啊？ 秦卫航观察了一下那只猫的位置，把背包拿给了安宁，又脱下浅灰色的羽绒马甲。柴梦想帮忙拿着，秦卫航直接把羽绒服往安宁肩膀上一披。安宁一只手抱着秦卫航的背包，另一只手匆匆抓住了肩上险些滑下去的羽绒马甲。 他能爬上去吗？ 小心点啊！ 他朝秦卫航说了声，然后便和所有人一样，目视秦卫航走到墙下，轻巧地往上一跃，就这么徒手上了墙。 哎，他真上去了！ 也就3秒的功夫，秦卫航人已经在拱门上面。 上去了。 他用腿和膝盖顶在了拱门和墙面之间。猫咪在白色的拱门上不安地瑟缩悲鸣，安宁一点不怀疑秦卫航能轻松翻上这面墙。然而他不太确定猫咪会不会手到擒来。 果然小奶猫还是惧怕大黑豹的吧，但是再往旁边躲它就得滑下来了。 橘色猫咪开始往拱门另一边躲了，下面的人无不看得唉声叹气。秦卫航并没有放弃，他右手抠住了拱门边缘，一个借力跃上拱门。他跃上去单膝膝盖触地那一下，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，安宁也不例外。太好看了，像无声着地的豹子。猫咪在滑下去前一秒被秦卫航一把抓在了手里，他 他只单手就抓牢了他，那真是特别小的一只奶猫。王秋林老师正从大门走出来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大门外一堆人冲着他热烈鼓掌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大家又朝他齐齐摆手，让他别出来。他茫然停在大门口，下一秒，一身黑色的秦威航就在他眼前落地了。 哎，站住！别动！ 你们搞什么呀？ 秦威航带着那只猫咪走过来，人群朝安宁身边围拢来。那只猫咪趴在秦威航手掌上，一个特别方便的位置。安宁就忍不住上手摸了摸，感到小猫还在瑟瑟发抖。站他旁边的柴梦也揉了揉，人们七手八脚的想撸猫。 摸够了吗？他爪子挠得我手疼。 说罢他弯腰把猫咪放在地上，大手又往猫咪脑门上用力一撸，小猫被撸得直往下钻。 有这么可怕吗？他救了你啊，还是你的同类，认真算来你应该叫他哥哥呢。